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64集，岌岌可危。说到底，万安等人虽然是以万通为首，但他们内心还有着文官的骄傲，甚至对万通这种便宜外企隐隐有些瞧不起的意思。只是大家利益相同，所以才走到一块罢了。不过这也并不说明这个同盟就不牢靠了，恰恰相反，正因为大家已经一起干下不少坏事，如果有谁想金盆洗手、隔岸观火，那最后只会是两面不是人。 万老弟。 尹直刚开了个头，就被万通急匆匆地截断。 我姐姐轰了。 啊？ 什么？ 听中惊讶之声此起彼伏，所有人的表情都是如出一辙的震惊。震惊过后，大家神色越发各异。不过万通也没心思去计较，他随即又将自己与皇帝的对话与众人重复了一遍。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，这会儿大家也没急着高兴，反倒向万通再三确认。 陛下果真是有了废太子之意。 对。 万通将侍女奉上来的茶水一饮而尽，喜上眉梢。 这次连将太子降封，尽快前往封地的话都说出来了，应该是定下了决心。不过我们肯定要做两手准备，这次万不能再让那些酸儒辅臣将好事拖成坏事了。 说到这里，他将茶盏重重一放，恶狠狠道： 老子就不信这回还能再来一次泰山地震。 其他人这才欢喜起来。 后日就是大朝会了，咱们可得好好合计合计。 尹直道： 袁府与我都有一帮言官可供差遣，届时若那些人上书反对，我们的人也可以上书反驳。文人吵架无非是看谁的嗓门大，到时候底下的水越浑，陛下就越不可能反悔。 彭华也道： 未免夜长梦多，大朝会上废太子照一般，最好当日就能让太子离京，不然他一日留在京城，那帮人就不会死心的。 尹直皱眉： 当日只怕不太可能，实在太仓促了，而且这样会使得陛下遭人非议的。 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总之啊，越快越好。就像严师说的，夜长梦多，我实在是被上次的事给整怕了。对了，还有诏书的事儿。虽说有司礼监在，但为防止陛下反悔，咱们最好连诏书都先帮陛下给拟好了，这样随时可以用上。 这不太妥当吧？ 万通又转向万安： 那一元翁之间呢？ 方才万通、彭华等人在商议的时候，万安一直没有开口，此时听见万通询问，才慢吞吞道： 这样也可。 万通敏锐地察觉万安表现出来的细微异常。 元翁，你可是后悔上了我们这条船了？ 你误会了，我是在想那个假太子你们想怎么处置。 提到假太子，在场众人都露出古怪的神色。他们的计划原本不是这样，马车之内那个凹槽 正如重庆公主和唐范所料，的确是用来藏人的，而且不是为了行刺，而是准备趁着太子出行期间用假太子换真太子。等崇祯万寿宫一行归来之后，东宫那位实际上就换了人了。假太子也是他们精心挑选的，容貌原本就与真太子有七八分相似，然后再加上易容调整，做到十足神似并没有问题。除此之外，宫中还会派人专门教导其言行举止，模仿太子平日的起居习惯、应对用语等等。只要一回去，就借由生病来掩饰，估计连太子身边的崔勇也认不出来。万党等人的想法是，鉴于很难在真太子上做手脚，但假如有假太子在手，能够操控的余地就多多了。他们可以让假太子重病不起，又或者遇到意外致残，届时为了皇位传承，皇帝必然需要重新考虑储君人选，到时候朝臣也无法反对。但这个计划最终被万党的盟友司礼监掌印梁方否决了，因为他觉得这样太过冒险，也很容易出差错，万一被人察觉，就很容易全军覆没。而万安等人也担心会出事，所以不同意万通的计划，内部意见僵持不下，最终还是没有实行。正好当时太子从崇祯万寿宫出来的时候下了一场雨，太子也淋了雨，他身体又孱弱，回去就生病了。于是万党索性终止了这个换太子的惊天冒险。万通听了梁方的建议，转而打算从此处上寻找机会下手。这样虽然同样冒险，但总比换太子来得靠谱多了。所以太子回宫的时候，车架下面那个凹槽的确是躺了一位假太子的，只不过最后没有换成罢了。其中惊心动魄、千回百转之处，就不是唐范和重庆公主等人能够猜到的了。没想到这个时候万贵妃又死了，正所谓千算万算不如天算，虽然过程极尽曲折，但总算如了他们的意。万事俱备，一切只待大朝会上见分晓。不过太子虽然没有换成，那个假太子依旧是在的，所以万安才会有此疑问。万通想了想， 先藏着呗，等到太子真被废了之后再处置不迟。 他的言下之意很明白，万一太子又废不成，这个假太子说不定还能派上用场。万安迟疑道， 假太子的存在终究是个隐患。 袁蒙莫非是怕那假太子站出来告发我们，害你受牵连不成？ 放心吧，那人已经被我藏得妥妥当当，太子那边的人找不到的。 随州也领着锦衣卫。 随州算什么东西啊？他在锦衣卫里还得听我号令呢，我才是锦衣卫指挥使。 彭华连忙打圆场， 哎，万老弟何必动气，袁翁也是谨慎稳妥起见嘛。 我知道，不过袁翁不必担心，他们就算猜出什么端倪，没有真凭实据，根本掀不起风浪。只要日后顺利，就可大功告成了。 万通也缓下语气，这种档口还有许多地方需要依赖万安，他不能跟对方翻脸。虽然他也不喜欢万安这种总担心出事的怯懦心理，在他看来，这就是跟文官合作的坏处，他们总会成天瞻前顾后、担惊受怕，根本靠不住，还不如李自省和纪晓那种做起事来反而大胆心黑多了。双方各退一步， 万安略带歉意地笑了笑。 人老了，顾虑总比较多，万老弟不要介怀，我这也是怕功亏一篑。 袁翁言重了，陛下性格优柔，咱们都吃过这个亏，岂能有不担心之理啊？草拟诏书的事情就不必劳烦袁翁了。 他存了试探之意，万安却好像没有听懂，一反方才的犹豫，很快就答应下来。万通见状也就放心下来。众人离开万家的时候，已经接近三更天了。上了轿子，万安的笑容和淡定一下子都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面无表情。家人还没有睡下，孙子万红碧正等着他回来。万家三代单传，万安的儿子万义远在南京当官，孙子便与祖父祖母一起住。有什么事，万安一般都不会逼着孙子，也有借机教导他的意思。祖孙俩很亲近，万红碧一眼就看出祖父情绪不高。 爷爷，是不是发生了何事啊？ 万安看了他一眼，不愿在其他家人面前流露出异样。 你单独随我来书房。 一进书房，万安便难以再掩饰自己的心情，他整个肩膀几乎垮了下来，长长叹了口气。 哎，爷爷做了一件天大的错事儿。 万红碧吓了一大跳。 爷爷， 万安没有回答，反是问道： 你那些翰林院的同僚是如何评价爷爷的？ 见万红碧支吾不语，万安苦笑一声： 哼，你不说我也能猜得出来，无非是说我奸狡阴刻，只会奉承帝妃，贵为内阁首辅却庸庸碌碌，无所作为，对不对？ 爷爷，您今儿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何去了一趟万家就……是不是万通那厮说了您什么？ 万安摇摇头，继续自说自话。 唉，其实我一直没有后悔过，个人有个人的道，像于吉安那样忠肝义胆，鞠躬尽瘁，最后又有什么好下场了？还不是先皇一句话就斩了？当时受过他恩惠的那些人，有谁为他说过一句话了？因为他保住了京城而免于兵灾的那些百姓，有谁为他说过一句话了？所以我不后悔，我不想像于吉安那样临了临了也落不到一个好下场。迎合上意有什么不好？起码富贵平安，对不对？ 万红碧真是被吓坏了。 爷爷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 万安痛苦地闭上眼。他不跟唐范那些人一路，不代表他就想造反，但现在万通干的事情又与造反有什么区别？废太子也就罢了，可弄一个假太子，这完全超出了万安的心理预期之外。虽然假太子暂时没有换成，但万安看出来了，万通等人的行为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，连太子都敢换，他们还有什么是不敢做的？以后若是新王也不合他们的意呢？他们是不是要换一个假新王上去？万安害怕了，但为时已晚，他发现自己已经阻止不了万通等人疯狂的步伐。现在回头想想，当今天子宠幸的李自省、纪晓这些人，放在别的朝代就是活脱脱的奸佞。等新天子登基，不管是新王还是现在的太子， 这批人都会被抛出去消弭民怨。那自己呢？想到自己下半生可能会跟谋反之类的名头挂钩，万安打从心底就冒出一股寒意。他跟刘建、唐范他们不是一路人，不代表他愿意被万通等人连累。如果只有万通一个，那可能还成不了什么大事，偏偏宫里头还有个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的梁芳在遥遥呼应。想及此，万安睁开眼睛看着孙儿。 你想当奸臣还是当直臣？ 万红碧莫名其妙，他站在这里半天什么都不知道，还一头雾水呢。闻言只能小心翼翼地反问， 都不要行不行？ 那你想当什么？ 万红碧有意逗祖父开心，就笑道， 自然是跟爷爷一样啊，混个太平富贵。 嗯，就你也想混个太平富贵，活后还差得远呢。你祖父我倒没能完全做到，放眼朝廷只有刘棉花那个死老贼能当得起这四个字。 尽管当了半辈子的死对头，但回过头来万安也不得不承认，像刘吉这种人还真像打不死的蟑螂，又讨人厌，别人又拿他无可奈何，偏偏他还谁都不靠，滑不溜秋。瞧瞧，连皇帝的老师刘许也被迫下野了，内阁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，刘棉花天天被人弹劾，却至今都安然无恙。反观他万安，却眼看就要跌入万劫不复之地了。成化23年正月初十，这本是一个很寻常的日子，但昨天刚刚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万贵妃薨。许多官员是今日早上到衙门之后才得到消息，不同于后宫诸多籍籍无名的嫔妃，因为万氏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，这个消息便显得格外重要。万氏称霸后宫十数年，能够为人称道的作为实在没有，反倒平地生波，折腾出许多破事，包括皇帝废掉第一任皇后、太子废立风波等等等等，都少不了他的功劳。大家实在装不出哀思的模样，刘建、徐普等人虽然嘴上不说，心里甚至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，因为他们觉得万氏一死，许多事情就都解决了。譬如说，先前皇帝执意要改立太子，说到底也是因为却不过万氏的情面，如今万氏不在，自然就不会再有人给皇帝吹枕头风了，万党的影响力也要大大下降，太子的危机总算得以解除。但还没等他们来得及松口气，就又碰上一桩始料不及的事情，皇帝要追封万氏为皇后。内阁会议上，当万安代表皇帝提出这个意向的时候，内阁一下子就炸开了。这不是皇帝第一次兴起这个念头了，早在万氏还在世的时候，或者说这需要追溯到更远以前，当时天子刚刚登基，就迫不及待想要将自己心爱的女人封为皇后，但马上就遭遇来自各方的反对，其中反对最强烈的莫过于他的母亲周太后。这里头的原因很复杂，如今再一一追叙已经没有意义，唯一可以知道的是，那时候的皇帝还很年轻，比现在更优柔寡断一些，他无法坚持下去，只能另立皇后。但很快吴世英与万氏发生冲突，皇帝终于寻找到这个机会，借机废了吴氏，又想立万氏为后，这是第二回，同样又遭到了强烈的反对，他再一次没法坚持下去，妥协了。第三次 则是在万氏生下皇长子之后，他将万氏立为皇贵妃，且允诺将来皇长子被册封为太子之后，就废掉现在的继后王室，立万氏为后。但天不从人愿，长子的过早夭折使得两人的愿望再一次成空。如今许多年过去，年长一些的朝臣依旧记得为了万事皇帝是如何折腾的，没想到现在人死了，皇帝的折腾劲儿又来了，还要追封他为皇后，这根本是不合规矩的。明代有制，后宫多出自平民小家清白之女，不太讲究门第高低，但万氏的出身根本不是门第的问题，她是罪人之后，因罪而冲入宫廷当宫女，因缘际会去侍奉当时还是太子的皇帝，这才得以逾越龙门。出身清白便无从谈起，更何况万氏既无大功，又未曾诞下太子，这根本就不符合当皇后的条件。所以刘建当即就反对，并且说明了上述的理由，末了道： 元丰，可别忘了太子生母尚且只是庄喜淑妃， 继世的儿子虽然如今贵为太子，但他死后也没有被追封为皇后，皇帝仅仅给他上了攻克庄喜淑妃的谥号。刘建的言下之意是连太子生母都不能封后，为什么万氏就可以？万安慢条斯理： 这不是还要议吗？你急什么？内阁乃百官之首，凡朝政皆需先经内阁决定方可下行。刘希贤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怎么还如此毛躁冲动？这些规矩都不懂？ 刘建被噎得直翻白眼，半天说不出话，只得气哼哼地坐下来。